喂 ，hello， 第二节翻嚟啊！ 我师叔都入咗嚟， 佢师叔都入咗嚟。喺同啲现场有睇我哋 live 嘅咧，即系吓， 大声招呼， 即系好面好俾面 啊！真系俾面啊！ 系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 喂，新年快乐！ 系咁，我哋今晚咧就讲呢个我哋消失咗嘅圣诞末， 冇错。 是吧 我哋好好气氛嘅圣诞。 我先 讲复杂。 我先讲七 十。七十年代你讲啊我未出世。 我唔欠啊。你冇话你仲系条虫。我哋僆仔嗰阵时系点呢你知嗰啲年代呢嗰啲衫裤呢就要做嘅。一到圣诞前临前咧，咁佢起快极都要四五日噶嘛，咁要做定噶嘛，唔系冇得威噶嘛。 四五日系快噶啦，起埋一个礼拜嘅应该。 系啦，咁我哋先去，即系冇钱去啲咩观其洋服啦，做一讲一套做一套嗰啲，我哋冇本事去嘅。 庙街啦， 就庙街，一系新田 老庙系老庙， 老庙同埋新田地， 老庙。 以前我喺上环新田地， 大靓妈袋嗰啲啊， 唔系要识讲噶。你做衫要识讲噶，你唔系话你要企领啊，又咩关刀领？呢个手袖要鸡缨啊， 系啊，条裤要打两个闸， 系啦，要几多个闸啊？ 四个系嘛？ 系每边两个，四个。 跟住咧，要咩 要白裤 唔系，嗰个系八十。跟住咧就嗰啲柳门啊，点样开啊？又暗筒啊，又镶针袖啊，镶针袖咧就俾人哋落罩口柳嘅。但系我哋就特登做镶针袖长过去，然后反上去嘅，通常都唔咩噶啦。 嗯， 跟住嗰条裤又点啊？呢度加个耳仔啊，嗰度要加个扣啊。 皮带个位系 唔用皮带噶， 唔系。是一个一扣钮嘅。 是啦。 是。 嗰阵时我哋咪一系搭带一系就高腰三粒钮啊四粒钮。跟住嗰对鞋呢哇嗰阵时冇嗰啲生得矮嗰啲人个。即系个都喂生得矮咪着六寸咯七寸咯。嗰啲冲高鞋几米高。咦冇啊企一张凳位我见过一个嗰度一尺。嗰对松高鞋， 嗰个唔系鞋嚟啊，高桥嚟啊，大佬。 因为你着喇叭裤啊嘛， 一尺仲唔系高桥？ 喇叭裤啊嘛， 点行啊？好有柴喎。 嗱，你识嗰个老友，如果嗰个年代出，嗰个年代出嚟， 冇敌咯， 系就冇敌噶，唔会俾人笑佢矮啦，系嘛？不过而家都高嘅血压就 唔系我老友，唔系我老友啊，唔系我老友， 咁 啊系，唔系我老友， 唔系你老友，点知你做传销啊？我都唔知道， 系老友就唔会话我做传销啦。 咁啊，去嗰度做衫啦，跟住就 Hello Raymond， 你好。 系啦，咁我哋又走去做完衫咧，就准备定去开 party 嘅嗰阵时，就你又借部机啊，我啊走去布置啊，买卷皱纸啊，咁啊点黐住啲钢管啊，咁啊 唔净止皱纸嘅，就用嗰啲灯饰嗰啲一长嗰啲叫咩咧？ 冇啊！ 嗰啲灯吊嗰啲装饰啊，咁啊吊到中间有一个反光嘅波咁样啊嘛。 冇啊！嗰阵时边有钱啊？打个波嗰个 文具铺卖好平啫，嗰啲唔知两个半一条啫嘛。 我圣诞节我老豆老母唔喺香港，我阿哥咪将间屋我嚟做 party 开 party 咯，咪 挂一定嘅 闪闪定。仲有將支屋企支钢管包嗰啲叫咩透明嗰啲 玻璃纸 咯，玻璃纸咯， 红色嗰啲 玻璃纸咯， 唔会红色啊？ 唔系， 神台灯咩大佬？ 橙色嗰啲， 橙色绿色， 橙色绿色。 跟住佢哋仲喺，仲佢，跟住佢哋仲喺度讲，仲喺度讲似乜嘢 啊？而家系嘛？ 红色 唔系嗰阵时系一人一件西饼，有件西饼嗰支汽水饮好好噶。跟住咧就跟住就我哋 幾神情啊！ 去到咁上下咧，就開燈嘅食嘢啦嘛。通常就黑掹掹嘅，一開燈咧就四散嘅啦。嗰啲人，因為生得個樣唔掂嗰啲咧，即係啊嗰啲黑豚肉啊，嗰啲就撇曬噶啦。嗰啲豚肉啊，點你本來黑到咧睇唔到噶嘛。 嗯哼， 至多啊扮食煙咁啊喺度以前 唔係，其實就應該嗰啲。叫开 P 嗰啲地方，你睇啱咗目标就带佢去洗手间。佢因为佢实要去洗手间，你要跟佢去洗手间，你先睇到板咁。洗手间唔会黑麻 麻。唔使啊，我哋食嘢咪睇到晒咯，食嘢开灯噶嘛， 有嘢食 嘅。有两支，有件西饼，有支汽水饮嘅，中场 $5啫嘛，嗰阵时好似我开收人几蚊啫嘛。 系啊，咁你中场要 break 噶嘛？嗰阵时开灯，一开灯就走晒噶啦。嗰啲 偷袭嗰班字啊， 自问个样唔得嗰啲咧， 我哋嗰阵时系专，因为我哋嗰阵时诶识嗰啲全部，我哋中意去西环美啊，香港仔啊，去嗰啲识嗰啲咧，咁啊专系同啲水上人争女嘅，我哋，但系争亲都输嘅， 水上人争女， 系啊。因为佢哋一来佢哋打扮咧就争少少啦，同埋佢讲嘢， 佢哋争亲都输， 佢哋争亲都输。 我以为 你冇理由输俾你真系， 唉真系。 哇！我嗰时好鬼搞嘢噶，兴一唔兴喇叭裤啊， 但系唔系噶，其实真系识解一定系水上人啦。你知唔知水上人好锡老婆啊？你睇佢哋啲仔女数目就知噶啦。 喂，你又搞错啊！屌你，即系焗住嗰种，好似伊甸园咁得， 系嘛？ 但系对住嗰件， 咁系买条船出海啊！真系日对夜对嘅， 冇咩好做嘅啫。你搞错， 呢个唯一娱乐嚟咯。 系啦，唔系啊？嗰阵时啊，佢点解输咧？因为佢啲口音啊，你啲水上人有口音啊嘛， 学佬口音。 啊，即系唔系佢又唔系学佬口音， 弹架 诶，上面就变咗爽面嗰啲咧，爽 系歪歪地嘅啲讲嘢个方法系歪歪， 系啊，佢有时有啲口音啊嘛，所以咪嗰啲你知啲港女唔中意人哋口音噶嘛， 唔系啊，我都有其他，我都有自己乡下口音噶，好似我呢个中山咁，人哋读番茄 啊， 我哋中山读番茄噶。 啊！ 番茄番茄， 你知啊嘛？你知你 唔系细个我唔知噶，俾人笑噶咩番茄啊番茄咁样。 系啊，即系有啲人话出去讲出去噶嘛。 系啊， 讲个出噶嘛。 系要嚟同啦，个时代唔同咗。周星驰特登将呢啲嘢读到发扬光大添啦，出去啊咁。 出去系，将记得就边个乡下嗰啲人又讲出嘅，唔系讲出嘅。 唔知啦。 系啦，跟住我哋嗰个冇啊，我哋嗰阵时啊开下 party 啊，烧下嘢食嗰啲嘅啫。 烧嘢食就系比较差少少， 系佢系 健康啲啦，叫 系我哋计 通常就应该系开 party 嘅， 系但系就成个 party 都系冇乜快舞嘅，全部都系慢， 唔系你基本上咧就应该系五至十只左右啦，你自己编排咧就快歌。 边有咁多快歌？ 唔系， 好攰噶嘛，大佬 系快歌先嘅，跟住先嚟一首慢歌嘅，咁啊俾你嘅拣女。 但系七十年代烧嘢食，如果真系搵支烧烤叉烧嘢食，嗰啲好高级咯，已经 唔系好麻烦啊，要 唔系嗰阵时要自己腌噶，因为 系咯， 冇话烧烤包啊，又或者啲冻肉铺腌好晒。 烧烤包系野火乐园兴起先噶， 嗰阵时咯， 系咯。 嗰阵时 野火乐园兴起先噶嘛， 嗰阵时系冇而家咁兴烧嘢食噶嘛，好难买嗰啲嘢。 唔难买系要边个整？ 要整啊！ 要一个大煲咁腌好晒， 腌得唔好食系好理计嘅，真系。大佬你抌几粒盐落去腌啲鸡翼，烧出嚟又系淡茂茂，点搞？所以蜜糖鸡翼就喺嗰阵时出嚟噶啦，即系你唔咸啊，不如甜啦，即系咁啦。 跟住就咩咯？唉，去你哋嗰个年代啦。 唔系话你个年代都其实都好有啲好嘢嘅， 有啲咩好嘢？ 其实我觉得如果讲圣诞灯饰，你嗰个年代最靓就系中环希尔顿酒店。 嗯， 哇，嗰棵真嘅树，年年都布置到真系好靓好靓。 会喺嗰个咩啊？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咩摩街嗱，上咗去啊，先你如果喺皇后大道中嗰度就会喺摩洛街嗰度先行去噶嘛？如果唔喺正门入。摩洛街嗰间茶餐厅啊，嗰、那个 coffee shop 咪叫摩洛街咯。 哦，你讲，你讲文华酒店嗰、那个， 唔好意思啊，我少讲 咩文华酒店 啊，系你讲希尔顿酒店。 希尔顿酒店咪摩洛街咯。 系啊系啊， 你嘅头先讲文华定希尔顿？ 希尔顿， 咪希尔顿咯。 而家长江中心个位置， 咪希尔顿咯。 嗰棵圣诞树真系靓。 摩洛街咪喺希尔顿咯，嗰间 coffee shop 系嘛？ 系啊。跟住嗰棵树喺嗰个行入去里面先见到㗎嘛。 係啊。 係啊，嗰棵圣诞树 系其实佢嗰棵树就係一个车嘅回旋处嚟嘅。係 啦、啊。 啲人落车个回旋处嚟嘅大堂嗰、那个。啊、但係啱啱嗰棵树就好巨型好高嘅。好、 啊、 高嘅。变咗年年布置呢都係好靓嘅嗰棵树。 因为有棵坚嘅圣诞树㗎嘛。 係啊。 咪后期都有嘅，奥海城嗰棵都100尺嗰棵都有嘅，唔知点整咗几年就冇鬼咗啫。 嗰棵坚嘅咩？奥海城 嗰棵咪砌出嚟嘅？ 砌出嚟嘅唔系，但系平时嗰棵树仲喺度噶嘛？希尔顿酒店嗰阵时 冇灯饰啫嘛，即系 冇灯饰 啫嘛，嗰阵 系啊。 跟住就冇乜嘢嘅啫，真系开下 party 嘅啫。 因为 系好唔系嗰阵时就纯情啲 啊，唔系我都有 P 场噶啦 ，P 场有你成日搞噶。跟住八十年代咪系去嗰啲咩咧船P咯， 船P唔系七十年代都有嘅， 少 船 P 啊， 直头租油麻地小轮喎， 系咯，咪做咁 上层咯，即系你本来系去离岛嗰啲船，咪就嗰日去咗， 有 系咯， 有啲 live band 喺度， 有掌抽有女沟嗰啲情况， 有 live band 噶嘛， 两嚿水一个啫嘛， 有一年我去嗰、那个屌佢、那个佢老板嗰支吉他都唔啱音嘅，都未 tune 嘅，我话喂你知佢唔啱音嘅，你支吉他。唔系话你又知道， 佢唔系佢识弹唔识， 净系你识弹， 识弹唔识调咪。 唔系嗰啲唔知好平嘅啫嘛，嗰啲几嚿水嘅啫，喺度 band 嗰阵时几嚿水好好使咧。 喂，大佬，你租晒部戏唔系好好 揾嘅。七八十年代人工都系一千几百啫嘛， 租只嗰啲三层船最顶嗰层开批啊嘛。 系啊系啊，最顶嗰层。即系咁，你又有一节系。露天嘅俾你吹下海风啊嘛，即系你搞揾啱件啱嘅，你咪行出去吹下水咯。 圣诞节都吹唔到几耐噶啦，好冻下嘅以前，大佬。 话以前圣诞， 以前嘅圣诞节好冻， 天气系热啲。我忘记咗，因为我由细肥到大，我根本就 要揽颈， 好少着得衫多嘅啫。 以前啲我以前啲腹肌唔系好团结嘅，分开咗六嚿嘅，而家就团结啫。 嗰个年代仲冻过，八十年代咪。真系經濟起飛嗰時候，多嘢多好多啦。 係啊，開始多嘢玩。 係啊， 係啊， 落 disco 啊。 如果聖誕節就係應該係落 disco。 早期嘅 disco 係 live band 嘅，後期就打碟啦。 打碟啊！我玩嗰陣時已經打碟。 係啊，咪 我玩嗰陣時 live band 玩唔到嗰啲音樂啊。 後來會玩翻 live band 就係因為有卡拉 OK 呢樣。係 啦，你點樣捉碟啫？ 係啊，捉碟咯。 系嘛？ 嗰啲 DJ 好紧要嘅。 哇！以前啲 disco 真系好过瘾嘅，唔使，我都唔明依家人哋使乜食埋啲咁死人揈头 K 仔咧？我哋嗰啲一嘢行出去就跳几粒钟啦，自嗨 i g 系，真系唔使嗰啲嘢嘅。 边度使嗰啲嘢噶 ？Tropical。去得最多幸福中心 Tropical， 嗱又系落地牢，屌真系唔明啲 disco 点解间间都系落地牢？ 因为第一间 音问题啊， 因为第一间 disco 就喺地牢噶嘛，喺半岛酒店下边。嗰間叫嗰陣時唔係叫 disco 嘅，叫 discotheque 嘅，的士夠格嘅。後屘又太長啦個名字，就 disco 啦。 我第一間落嘅係應該係 Canton， Canton 好後期咯， 八十年代都 係咯， 八幾年咯。 唔係我早少少， 跟住就 Hot Gossip Apollo， Apollo 18， 唔係喎，好似 Hot Gossip 啲女仔靚啲喎。 啊，係啊，真係 係咪先？我覺得 Hot Gossip 啲女仔靚啲喎。Canton 嗰啲咧就牛啲啊，定系 Apollo 嗰啲啊？ 你可唔可以平民化啲嚟形容咧？即系佢哋普通啲、平民啲咧。 平民， 但其實有靚嘅，點會冇啫？ 唔係 ，Hot Gossip 嗰啲打扮 ，Canton 好多空姐噶、 啊， 最多空姐就係 Canton 啊， 最多空姐係機場啊。 唔係我唔理佢係咪空姐，我最緊要佢有冇胸嘅啫。佢係咪空姐？我唔係唔介意嘅，最緊要有胸得啦。 唔同國籍嘅空姐咯，有啊，大佬。 嗯，哇，我其實成日我中意河東多啲喎， 河東再老一啲、 啊， 再舊一啲。 嗯， 即係Holiday Inn 嗰邊啊嘛。 唔係， 舊 Holiday Inn 啊嘛，河東啊嘛。 河東喺之咩嘅？喺嗰間叫咩富豪酒店嗰度嘅。 哦。 Holiday Inn 富豪酒店嘅，喺帝苑隔離嗰個富豪咯。哦富豪酒店入去 好少去到嗰边嘛，喺最多去到广东嗰边。 尹阳明仲做紧体场嗰阵时， 哦， 喺河东成日就见到啊边个落去岑建芬啊嗰扎落去，诶呢、這个 夜店咪多噶啦， 系啦， 夜店咪多呢啲噶啦。 但圣诞 canton 都撞到 最大镬，圣诞节你如果去 disco， 你咪咁容易入到去 嗱，一早 book 位噶， 系咯， 要一早 book 定。 啊，我唔记得咗点样 book。打电话订， 唔系嗰阵时我哋识人噶嘛？ 系啊，你屌实识睇场啦，咪点会？你唔识嗰啲 记得咗咯， 你要 book 位噶。 你唔识嗰啲睇场点玩得？ 唔系咧，逢大圣诞节嗰啲日子咧就实贵啲。 系 咁贵啲，通常我啲识一精打细算嘅，我唔会攞 disco。 但系我又唔系，我唔去 disco。 25号、24号晚唔去，26号去咧就正常好多啦。 唔系问题系你落到去嗰个舞池，你根本喐唔到嘛， 喐唔到 人多啊！嗰阵时又冇人流要管制咧， 咪咯，屌大佬啊！今日都唔使放烟嘅，个个食咁烟， 即系五一黄金周，你睇见啲内地人去沙滩一样啫嘛。 系啊， 跟住又使啊， 浸咗咪嗰阵时话时话 插烟， 嗰阵时啲 disco 真系要咁啊揾人，周围。 室内唔禁烟。 唔系，因为佢喷唔系唔净止唔禁烟，佢仲要喷埋干冰啊嘛。 干冰就唔会啊，干冰沉底啊，佢喷嗰啲。 你喷嗰下你系睇唔到晒，佢喷有 佢有喷出嚟， 有十几秒你系睇唔到人 嘅，油味嘅烟嚟嘅，系喷烟。 总之就 系 烟雾嚟，烟雾弥漫嘅。十尺以外你都见唔到噶啦， 跟住有啲香味嘅， 跟住有椰油味咯， 椰油唔记得 咗，系啊，跟住 仲要爆啲音乐爆到你耳膜都穿埋，真系搵嗌人嗌唔到嘅， 最扎使就系咧咁上下咧，佢嗰啲灯一闪完咧，突然间用个紫外光灯啊扑街嚟，你头皮多嗰啲，成个 系啊， 件衫黐到满晒。 你最大镬系咩啊？嗰啲紫外光灯一反射落嚟一点点啊， 系啦， 好似失乸咁样个膊头度啊！ 哎，哇，又够咯，15分钟，我哋去广告先， 哎，翻嚟再见。